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咁早兩日呢就流出一單嘅報道啦，即係我諗我身邊好多朋友就當笑話咁睇㗎啦。其實即係呢一件事如果係真嘅話呢，係一件好傷感好難過嘅事嚟嘅。咁做咩事呢？咁話說呢，喺呢一個哥倫比亞係咪，咁呢就有一個已婚嘅婦女，咁呢就趁住老公呢就係即係出去做嘢嘅時候呢，竟然就同一個交往大概一年嘅情夫啦， 已经一年啦， 系啦，咁就喺一间嘅汽车酒店嗰度幽会，咁事后咧，咁就谂住即系 call Uber 啦，就叫车离开，咁啊殊不知咧，竟然就嚟到嘅揸车嗰个司机系自己嘅老公，嗒啦咁样样。雷响一响咁样，有冇咁剧咁巧合啊？咁样样嘅一件事情， 拍戏先会见到呢啲。 系啦，咁啊，系啦，咁好得意喎！佢仲话咧，即系为咗安全起见咧，呢位妇女啊，咁佢即系 Uber 落单嘅时候咧，仲特登检查接单司机嘅名，肯定个名啦，叫做 Leonardo 咁样样咧，而唔系自己同埋情夫认识嗰个人咧，先至确认话好啦，我就即系要求呢一个服务啦，咁啊谂住喺一个酒店门口安心咁样等啊，咁点知嚟到嘅时候咧，咁啊男司机咧主动上前打招呼，打开车门嘅时候，见到呢个友善嘅司机竟然系自己嘅丈夫，两人即时认出对方之后，大感震惊啊！咁跟住咧就 冚住天桥底讲， 系啊， 好想点啊！ 之后点算咧？你话喂，即系去到呢一啲位啊，大佬 都唔 make sense 嘅一件事。 点解咧？点解唔 make sense？ 咁点解去汽车旅馆走嗰啲偷情，仲要 call 车走咧？ 吓，即系点解？ 咁唔系有车本身有车入去嘅咩？ 唔系，可能唔系啊，可能佢 我冇经验啊，我要搞清楚先。 唔系啊，即系我谂好外国咧，咁你有时候食快餐店啊，佢有 drive through， 亦都有 walk in 噶嘛，即系嗰间嘢可能叫汽车旅馆啫。但我相信，就算你唔系有车人士，都欢迎招待噶。 好清楚啊，乌加伦。 嗱，我哋呢方面就冇乜经验啦。 我睇到乌 加伦呢个就 唔系 Abby 使乜有经验啊 ？Abby 俾人带噶嘛，我都使唔使俾钱嘅？佢跟嘅啫嘛，哎呀，我唔识嘅呢度边度嚟噶咁样。 我话俾你知，我而家出街都唔带银包，都冇问题。 我知道啊，你不嬲都俾人照顾开噶嘛，我梗系好明白啦，系咪先？ 呢啲都系整定噶啦，架即系架车嚟紧嘅时候，个老婆都仍然系认唔到佢老公，要到开车门嗰一刻先认到嘅。 系，唔系嗱，不过咁，我都真系对于呢一个嘅新闻呢个报道咧， 系， 我都觉得嗰个可信性咧就有点保留嘅，因为佢都最后屘仲要个结尾咧，就好似话。到最后尾系有两个即系唔同嘅说法啊嘛，有人就话即系当场咧佢哋就即系当面对质啦，有咧就话嗰个嘅即系妇人。啊，咁就即刻拉住个情夫就掉头走咗去啊嘛，咁啊众说纷纭就即系不得而知啦。咁但系我就真系当下，如果我都即系喺度谂下，假设你偷食。跟住呢仲要系 call 车嗰下兜口兜面撞到咁巧喎、哦。哇，咁你真系当下可以讲啲咩呢？你可以点样样去混过定系直接认咗就算呢？ 注定要分手啦睇嚟。 即系咪呢？即系其实喂，如果你 当天被指示 你当下你咁样兜口兜面成个天灵盖一劈劈落嚟嗰下，咪即系话俾你知认命你真系算把啦，系咪咁嘅意思呢？其实系。 如果我见到即系如果我系呢一个嘅女主角， 啊事件入面嘅女主角咧， 即系偷食嗰个嘛。 系啦，咁啊假设我系偷食嗰个啦， 系假设啫，我都系 系啦。你知我不嬲都好即系 从一而终啦，系啊，我是精节牌坊系应该摆喺你身上嘅。 我而家要打定一个女仔， 系啦。 如果我系嗰个女仔嘅话咧，我谂我点都唔会摆将自己一个最怯嘅样摆出嚟， 系 因为你怯输一半。你直情话啊，老公咁啱嘅，我啱啱同个朋友咧，你知道附近噶啦，即系又冇乜嘢食，咁呢个系坐得舒服啲嘅，啊咁啱又真系你车到我。 嗰间系汽车酒店，唔系五星级酒店，你咪搞错啲嘢啊！ 酒店都有 cafe 嘅，系啦，都有啲地方坐下嘅，咁你知啊？ 唔系 夜妈妈两个人喺公园坐又会有危险啦。 你去开嗰啲有嘅咩？喂，我真系有啲保留。你去开嗰啲有嘅咩？ 我通常去开饮咖啡嗰啲都有。 嗰啲类似情趣酒店。嗰类时钟酒店有 cafe 咁样， 咁呢啲我又唔够你熟 吓， 系啊， 咁样样我真系唔知道，真系有，应该就冇嘅话，即系人哋嗰啲目标为本嚟话，我嗱真系唔知道，因为佢讲嗰个所谓汽车酒店，亦都唔知道咩汽车酒店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通常目标为本，你系有即系有特殊目的，你入去嗰间酒店嘅话，佢冇理由有间餐厅俾你食饭啊。通常 不如幻想下喺九龙塘附近咪得咯， 系啦，即 系嗰啲酒店隔篱系真系冇乜嘢食， 即系啦。就以九龙塘嘅时钟酒店为例啦。 嗱，咁你又咁讲？ 唔系，我首先我想问，九龙塘入面嗰啲嘅时钟酒店有冇嘢食嘅先？ 咁要问你啦。 我真系未试过去啊， 我路过都未路过，话俾你知。 你喺出面都未行过啊？ 未啦，梗系。 嗱，我喺出面有行过嘅，即系有时候你行过咧， 你系踱步紧入边啊，究竟可以撞到边一个咧？ 唔系，你睄下。佢入面真係唔似有嘢食嘅，真係唔似嘅。你嗱，有時候你從門口呢窺探入面呢，你見到佢哋嗰個嘅即係所謂嘅保安呢係做得足嘅。例如咩呢，佢咪有一啲我諗以前嗰啲即係去開九龍塘玩嗰啲朋友就可能知呀。即係佢哋呢有一啲簾呀，因為通常都係俾車入㗎嘛。 而家都有㗎。 我知係 呀。成日都行過。 我知係啦。咁有啲簾呢就係幫你遮住嘅車，等你睇唔到究竟你嘅車牌嗰啲咁樣㗎嘛。咁佢就嗰啲地方啊都用曬嚟俾你擺車啦。我相信入面应该就未知咁高调，喺度有间 cafe 俾你坐喺度，点啊嗌杯咖啡饮下先啊！我谂唔会咁样啊嘛。 嗱，咁又咁讲，因为咧外国咧地方大， 其实讲咁耐咧，我都系想你，不如你用个另外借口啫，用个另外理由啫，你都依然坚持就系话，阿老公啊，我都系想嚟呢一间 cafe 嗰度试下个咖啡咁样样。 我知啊，佢个招数就系擘大眼讲大话就得啦， 最紧要唔好怯，你讲乜都得，咁 你不如你不如吓。老公点解我嚟咗呢度嘅？我唔知发生咩事。 死啦！我咪有梦游啊！ 好彩你揸架车嚟接我就，我唔识翻屋企啊！咁你不如咁样讲。 你都可以感应到我喺度，我系真系有缘分啊！ 唔系，即系讲打滑嚟讲啊，大佬系咪？唔系，但我觉得真系去到嗰啲位咧，你可唔可以即系例如话，冇啊，我朋友佢。嚟呢间酒店玩，唔见咗个荷包，我嚟接佢走嘅啫。其实，即系你觉得咁样 work 唔 work 咧？ 哇， 会唔会好过你即系带佢饮咖啡咧？ 即系如果我老公咁样同我讲，我应唔应该信佢好咧？ 唔系嗱，因为咁样样， 你认真谂 喎。因为男同女又唔同啊。通常一个男仔啊，如果即係舉例啫，你係一個女士，你同個男仔開房嘅話，你好難話我嚟接濟佢啊，係咪先？但係作為一個男仔嘅時候，唔係啊，佢頭先咧，即係嗱，舉例啊，我一個即係好有紳士嘅一個男士，咁我就聲稱話呢一個女士即係佢唔知點樣俾人呃又好啊，點樣樣誘騙又好啊，就總之唔打唔撞啊，唔故意嚟咗呢個地方。咁我作為一個朋友啦，咁我就嚟即係接濟佢啊，咁就睇下發生咩事，有冇事咩要幫忙咁解嘅啫。我哋清白㗎，咁你信唔信 咧？你加埋呢句嘢更加死啦！ 係啦，講多咗 至少講咩？我哋清白，你真 係咁好啦，唔講我哋清白啦。咁你信唔信啦？嗱，省略嗰句我係清白嘅，咁點算咧？ 点都唔会信噶啦，其实喺呢个门口见到， 哇喂，系啊， 尤其是男人啊， 嗱，我就真系好想研究， 女人可能仲可以信， 我就真系好想研究一样嘢，就系话其实系咪喺嗰个情况之下 ，let's say 啊，你真系冇喺嗰间酒店里面做啲咩，纯粹真系咁啱。喺嗰个门口出现啫，嗱，哪怕你真系咁啱喺嗰度做完嘢又好，或者总之唔 做完乜嘢咧，我想问， 即系真系唔关，即系可能公事咯，系啊，嗱，可能访问咁啊，嗱，举例， 真係㗎喎。舉例啦， 哇幾好藉口烏家倫以後。 喺人哋拍嗱梁漢文拍 MV 都去九龍塘嗰啲酒店度拍啦，係咪先？咁佢哋都係工作啊嘛。唔係咯，咁即係有時候我哋節目需要可能要去某一啲嘅即係地方啊， 真係辛苦你啦， 要去做資料搜查㗎嘛。嗱，你估鴨嗱，可能你第時節目啊，突然之間 仲開埋架車入去添。 突然間同你講話 ，Abby， 同我去嗰度搏咪啊，同我攞幾個三杯翻嚟咁樣，咁你就行咗過去嗰度噶咯。即係問下嗰度嗰啲啊 reception 嗰啲姐姐就係話對於九龍塘有啲咩睇法咁樣樣，咁你哋噏 上啲咩人幫襯㗎？請問， 即係可能做呢啲咁嘅資料搜集，咁咁啱啦。我哋都係講話你真係出現喺嗰個地方，你冇做錯啲乜嘢嘢嘅，咁你見到你嘅男人喺嗰個地方出現，你就已經無論點都好都唔信啦。 唔信啊，男人真係唔信啊！ 哇， 係啊，男人係信唔過 的。你老公喎、啊，嗰、那個唔係一般男人，你老公喎、 啊。衰佬更加信唔過， 我會第一時間。 你老公都唔信啊？ 唔信啊！一開始咩都唔信、啊。 哇，咁慘 嘅。佢老公㗎，佢老公要上啲同事屋企沖涼，咁你又好難信。 哇哇，又爆呢一啲嘅喂， 即係而家睇翻啲前科。如果係我咧，我會入去查佢哋嘅登記記錄咯。 哦， 咁就证明你有冇讲大话啦。 好嘅，如果真係查到係冇嘅话就信啦。 係啦。 乐活玩家。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偷情俾人撞破自然砸洗啊！但系咧，有时候我谂你估撞破人哋偷情咧，系一件即系 好刺激嘅事、啊， 好刺激嘅事情咩？我觉得都真系唔系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撞破人哋偷情。 我试过 吓、啊，你喂， 我试过撞破人哋偷情， 系，但系嗰个唔系你嘅另一半嚟嘅， 唔系系身边啲人嚟嘅。咁、 哦 okay、 但系我当然睇完，因为我个人就太宅心仁厚啦，我睇完之后咧，我就当冇件事， 即系当 事。个大前提系咧，我觉得偷你睇到人哋偷情嗰一刻嘅重点喺边咧，就系嗰个人见唔到你见到佢。 系， 如果佢见到你见到佢嘅话咧。如果有人發現佢哋偷情咧，肯定賴落你度。 係不過咁嗱，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呢一個係兩個唔同嘅處理手法嚟嘅。 你睇到都唔知點算。 因為咧，如果佢見到你同佢見唔到你咧，係的確兩個唔同嘅處理手法嚟嘅。因為佢見唔到你，我先講見唔到你先啦。見唔到你嘅話咧，你就有權選擇啦。究竟你當唔當睇到佢哋？即係嗱，如果你當你睇到佢哋嘅話咧。即係意思就係話，你應該打算係想做啲嘢嘅。至於做啲咩呢一個容後講啊。咁但係即係你係應該覺得我要做啲嘢，所以你先至當自己睇到啲乜。如果唔係嘅話， 見到邊個先至決定做唔做啲咩？ 咁咪見到邊個啊？例如話。 見到啲仇人嘅話就梗係講出去啦， 即刻擺上網， 總之係咁啊！ 社交網站， 佢係做啲嘢咧，係唔係善意提點嗰個另一半啊？ 如果係仇人， 係仇人嘅話，直接就係喺網上舉報啊，大佬，仲要即係影相啊！不過我都要睇翻個 scale 係咩嘅，因為都視乎翻你頭先你話撞破佢哋即係偷情啊嘛，咁。具体佢哋做咗啲咩俾你感觉佢哋偷情定真係偷緊定係做乜先 拖手 囉。哦，会唔会係唔識过马路啊？ 点解喺个商场度过马路真 係好多人啊。 出咗落咗两层之后出去个门口就係马路啦嘛，拖定先囉就係嘅。 你不如咁样讲啦、啊、因为而家感情嘅世界呢就好複雜嘅。就算你拖住手啊或者揽住啊或者有啲咩越轨嘅行为咧，之后都可以未系一齐嘅。 我又唔会咁讲啊！我个人好单纯嘅咋，我又唔会咁样讲。即系有啲嘢发生就系发生咗嘅，系咪先？ 唔系即刻澄清啊！你做咗啲咩嚟啊？你 我分得好清楚嘅呢啲嘢，我唔会乱咁样胡混咗佢嘅。但系我嗱，即系嗱，你见到佢哋拖手，咁、你有冇求证过先？ 我冇求证噶， 我想当睇完就算啦， 即系就算啦。佢当系唔到咯，我嗰次系。 我觉得嗱，当睇完就算唔等于系求证嘅，因为咧你睇完之后你就有个 assumption 啊嘛，你话喂肯定有嘢啦，拖 解 释 咗啦， 因为嗰一 系咪同埋我想问系咪真系拖咗好耐先？ 咪一路拖住咁样行，好似行街咁样样咯。 哦、 但系因为嗱，嗰一对嘅朋友咧系 即系又唔系咁熟啦，咁我对佢又兴趣不大啦，咁所以我咪当睇唔到咯，亦都唔需要求证啦。咁 喺边喺边个商场啊？边区 啊？ 要咁样透露？ 唔系，我想知啊，我想知，我想知，即系其实偷情偷到咁高调，唔系因为我嗱，点解我想问呢一啲咧？就因为理论上啊， 系一个好大型嘅商场喺观塘区，绝对系多人去， 又去观塘区， 咁都唔避忌嘅。 但系嗰对朋友咧，我知道其中一个系住新界区嘅。 哦，即系谂住特登唔喺嗰头， 出嚟 哦，特登过九龙去去到咁远咁样 样，咁我唔系好够啦。 佢应该去离岛啊，要 我见到佢嗰个地方就唔系人流少嘅地方咯。系咁，但系亦都越危险嘅地方就越安全噶啦。 哇，你咁样讲喺人哋屋企门口啊，小民工睇你唔到、啊。 呢个系你去印证下， 系啊 ，OK 喎。喺商台门口嗰边试下。 商台门口冇人关心嘅话，应该都系唔好咁讲啦。你一讲完之后，一讲完之后，即刻好多人喺门口报咗睇，咦，系咪有嘢睇啊？呢一度有戏睇啊！咁， 但我想讲观塘区系咪真系一个即系普遍叫做偷情嘅圣地咧？我唔敢咁样讲，但系我的确喺撞破几对嘅朋友咧，喺嗰边咧系即系有啲即系恋爱嘅 商场 系啦，场合商场入边嘅。因为嗰次咧，咁我就行街啦，咁我就去到一个咖啡室，喺一个观塘区嘅大型商场入边。 就因为你咁样讲完之后咧， 系 啦，讲完之后所谓咖啡室咧，即系啲人流就会多咗，嗰度出名多嘢。 系啦，咁啊。咁我就即係咁啱行过，咁要买杯咖啡。咁我突然间点解即係行过嘅时候，有一对嘅朋友咁熟口味喺边度见过呢咁。咁我就望一望，咦唔係喎，係我个朋友嚟㗎喎。咁之后呢我就好衰，我真係我就唔知下清嗰啲咁样呢，睇完就算嘅。我影咗张相，然之后呢我就即刻 send 俾我另一个朋友，喂我见到系边个边个。 我有冇认错人啊？扮啊，通常扮。我有冇认错人摆到明 close 呢系佢嚟㗎。 啲眼耳口鼻完全一样。 阿灰都認得嗰只，但就喺扮曬無知，我冇認錯人啊！呢個咪有邊個邊個？ 因為點解我咁緊張呢？係因為咧呢一個即係我嘅朋友。 因為有大新聞報導，我點解咁緊張呢？獨家大新聞啊！ 即刻 hashtag 咁樣， 第時又可以呃 like 啦，又咁樣， 即刻爆佢大鑊嗱！因為點解我咁緊張呢？係因為我嘅朋友係一個男性嘅朋友啦，咁佢咧其實就有一個女朋友係拍緊拖嘅，喺我認知嘅入邊。係咁，但係佢咧呢一個嘅女仔朋友咧，就唔係我認識嘅嗰個女朋友。咁我就好紧张，我心谂死啦，你系咪做小三啊？我插破人哋嘅恋情咁样。原来咧，我就即刻 send 俾我个 friend 啦。我个 friend 就话：啊、哦，其实咧，你个男仔朋友咧，同你认知嗰个女朋友咧，就分咗手都一段时间。不过佢就好低调，冇讲。 你就冇关心人哋。 系啊，咁我就冇理咗佢啦。咁之后咧，我就以为啊，我会唔会得到啲咩小道消息，谂住爆佢大镬啦？点知原来食炸糊嘅。咁所以最后我就冇将呢件事摆上网啦。咁但系我有私底下同翻。我个男性朋友讲，佢就话：，哎，我都想保护呢个爱情嘅小幼苗啊！你唔好高调咁样摆上网啦，我哋低调啲，俾啲空间我哋啦。 你咩事？你摆咩上网咧？但系 唔系我恭喜佢啊嘛，佢本身 你又真系好笑，你恭喜人哋就将人哋嘅亲密照， 咁就话啊，恭喜你，终于有一段新嘅恋情啦，可以 move on 啦，咁样嘛，系啦。 你会唔会做多咗？ 会唔会真系太过分啲呢一 个 行 为？系咯，真系。 所以我最后冇摆啦。 我话真系。污晒嘴啊，大佬！ 所以乌嘉伦 点啊？ 如果你偷情，记住唔好去啲 Abby 去嘅地方啊！ 头先你提过啦，唔好去观塘区啊嘛，因为一定会撞到你哋两只嘢啊嘛。 观塘咧咪有个海滨公园嘅，唔知你知唔知喺边啊？因为 码头嗰边啊嘛。 系啦，我曾经试过嗱，我唔肯定佢哋系咪偷情啦。总之我夜晚去跑步咧，十一点几 系， 哇！你真系佢每，因为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张长凳，一张长凳咁样样啦。 系， 你真系。经跑过咧，每一张长凳咧都有一对情侣喺度，你系望唔到佢哋两个个样嘅，你只系望到佢哋两个个头，依偎住一齐，真系我觉得哇！死啦！咪阻住佢哋咧，即跑步又大声噶啦，你知道。 所以知唔知点解阿青喺十一点钟嗰啲夜晚时间会走去海滨嗰度咧，就系、是、跑步咧？个人咧多啲嘅动力啊，因为有多啲嘅刺激啊嘛。我相信你系，我相信你会跑得更加远同埋更加快咯，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休息前我哋就讲开啦，即系好多时候你撞破人哋，即系有啲暧昧啦，我又觉得未至于完全系偷情，因为你都唔系好肯定佢哋嘅关系系点。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你要撞破人哋偷情，佢哋真系即系做紧啲好爆嘅嘢先至叫偷情噶嘛。即系纯粹系咁依拖下手咁样样嘅话，咁你可能其实我哋暧昧当中咧， 咁可能人哋真系正式拍拖咧，同埋 系啦，又或者系好似头先阿 Abby 咁样啦，冇关心人哋，突然之间咧步都。人哋咧拖住另一个冇见过嘅另一半出嚟嘅时候，就觉得啊偷情嗰种，你影你上司， 拖住你老公咧，跟住俾人影咗，然之后喺朋友圈度散播。 诶，咁又唔会 Abby 偷情？ 喂，真系我想知， 因为系结咗婚， 因为我全部朋友都知我已经结咗婚，同埋我老公系咩样啊？你知我成日放闪啦，系咪先？ 我成日都好期待咧，如果 Abby 真系 touch 啦 ，touch 先啊 ，touch 唔系佢如果有一日咧，佢撞到佢老公，可能喺观塘唔知边一个商场嗰度咧，就即系有一拖住你。一个女仔啊，跟住佢会用一啲好特别嘅手法去同佢老公对质嘅，我成日都觉得系，即系应该好有创意嘅呢一方面，我相信。 咁首先我老公要有呢一步啦。 系，我知道佢唔会咁做嘅，因为佢我见过入边咧绝种嘅好男人嚟噶嘛，系咪先？我相信佢绝对系。 我唔相信呢个世界有绝种好男人。 唔系，我讲佢 唔系。你唔会尝试勾引我老公。 佢唔系唔会咁做，佢应该 佢讲竟然 讲 句咁嘅嘢出嚟，我惊，我想放工。 真系嘅，我觉得咧，你撞到即系呢一啲咁嘅状况出现嘅时候咧，对。自己嚟讲都系一个烦恼嚟嘅，因为有啲人你唔可以即系睇咗当睇唔到噶嘛。咁而你睇咗之后，即系 let's say 佢真系同你识嘅一个朋友啊，有一段稳定嘅关系啦。你同唔同嗰个朋友讲，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因为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又或者当中有啲乜嘢嘅误会又好咧，你会可能将人哋一段嘅关系就断送咗，即系因为你一手造成嘅，可以系因为咁样样吓。 哇！突然之间个责任点解去咗见到嗰个人身上？ 理论上咧，就应该佢哋之间嘅关系咧，就即系佢哋自己嘅责任去处理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冇理由牵涉到即系第三者啊，尤其是有时候我哋唔觉意撞到一时时运高啫，系咪？咁嗱，但系真系你又有好多时候咧，喺你意想不到一啲嘅场合啊、环境啊，你唔觉意就系撞到，系即系睇到嘅嘢就系睇到你好难抹咗佢嘅。即系尤其是有啲高危地方啊，例如你去 clubbing 去 pub 嗰啲咧。你喂，有時候真係我唔知啊 ，Abby 同埋阿青多唔多去？我以前讀書嘅時候有好多機會去嘅， 咁你有冇去先？ 梗有，咁你去到你梗自然望到噶啦， 晚晚都去啦。 日日就唔算得上，但係個個 weekend 都真係會去嘅。即係通常同啲朋友咧，你個個 weekend 唔知喺邊一個人嘅屋企又開 party 又好啊，又或者去 downtown 又好啊，總之會揾地方玩嘅。咁通常咧，你見到身邊某啲朋友咧飲醉咗咧。就开始有啲可能啊，即比较叫做即over 嘅举动啦。咁你制止佢又制止唔到，而有啲情况之下，你又见到一啲你未必想见到嘅嘢，例如可能一啲佢同其他女仔啊 flirt 啊暧昧啊。嗱，平時可能佢哋暗揀已經有㗎啦，因為可能即係朋友圈入面都傳下傳下都有啲啦。喺嗰啲位入面呢係更加著跡咁樣係浮現出嚟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可能係簡簡單單大家飲酒傾偈嘅時候，我唔知啊，通常呢如果你同一個人曖昧嘅時候呢，大家傾偈嘅過程入面，無論係傾偈之間個距離又好啊，定係嗰個眼神又好啊，深烤已經係透露咗一啲嘢出嚟㗎啦嘛。咁嗰個透露呢，明眼人呢，即係唔好話當事人係側邊嗰堆人啊，都好感受得到嘅。咁再進一步呢，你甚至乎呢我嗰時候我試過有一次呢，就係喺廁所嗰度。咁你知通常喺嗰啲 club 呢或者啲 bar 呢，通常喺廁所是好多嘢发生 的。就最多嘢睇啦。 最多嘢发生嘅。咁我睇唔到个过程。但我睇到啲咩呢，就係、是、我入去厕所嘅时候我呢一个嘅朋友就拖住另外一个女仔喺一个厕格度啱啱行出嚟。咁即係同你头先嗰啲 situation 有啲似啦，即係好似例如。 哇，你呢个尴尬好多、 哦。喂，咁但係佢当时我怀疑佢都其实因为都饮得大大地嘅。即係佢好似若无其事咁样啊。喂，你厕所啊？系啊，我出去先啊！即系咁样样噶，真系去到咁样样嘅地步。咁你又唔可以煞有介事嘢？你咁于是乎，你大家当冇件事咁样就算数。咁嗱，而我当下咧，我真系我又好似阿青头先嗰个 situation 啦，即系我个 situation 就系、是我选择都系当睇唔到就算咯。 即系我唔知喺嗰个 moment 系咪应该话喂，即系尤其是男仔同男仔，你好难再讲到啲乜嘢嘢。即系如果系嗰个系佢嘅另一半，即系佢女朋友 啦，好难喺嗰一个 moment 就问佢嘢噶。咁你另外佢另外嗰个仲喺度， 唔系同埋你亦都好难去即系介入去，即系话你唔好咁样样伤害你女朋友啦。即系你唔会讲到呢啲，即系我觉得唔系当下，我讲紧就算系之后都好啊。即系我都冇去做呢一件事情、 啊。我有试过啊， 你有试过？ 我有类似嘅经验，就系我之后有同嗰个朋友讲，你唔好咁样 hurt 你嘅另一半啦、啊。系因为我同佢真系好好好好朋友。 你同嗰个女仔啊嘛？ 系啦，死党嚟嘅。 系。 咁我就有啲睇唔过眼嘅，其实因为 系个女仔出轨定系个男仔先？ 系个女仔。 哦，即系你个朋友，即系你同佢讲话，你唔好 hurt 你个男朋友啦，咁嘅意思啊？ 系啦，我净讲到哇，好惨噶佢，咁你做乜啫？ 你唔要你俾我啦， 系闹佢噶， 我恨咗好耐啊！ 你唔要你俾我啦，你都有啦， 未讲出口啫呢句， 佢咁好，你而家有两件，你整件俾你姊妹得唔得啊？咁样就话好姊妹，专家啦，其实系想讲呢样嘢。 唔系好姊妹，应该你带埋落去啦，咁搞错啊？ 唔系咯，即系嗱，呢个你嘅，呢个我嘅，嗱，系咪咯？系咪咯？你又唔啱啊？你睇食到你滞啊？你 所以我咪闹佢咯。因为真系太好朋友先会做呢个举动啦。如果譬如好似系唔太熟嘅，睬你一傻。 但系相反，我又冇去到你哋嗰啲情况咁严重嘅，因为咧早两日咧我就跟咗我个女仔朋友啦，就落咗去一啲 clubbing 嘅地方，咪跳舞啊咁样。 早两日啊？ 早两日 你仲去 clubbing 啊？ 嗱，听住先，点解我会去咧 ？Auntie， 我请你饮杯嘢啊，咁嗰啲啊，我请你饮杯长岛冰茶 ，Auntie 咁样啊。 过分啊！因为嗰次咧，因为嗰、那个女仔朋友咧，咁佢就即系失恋啦，咁我就不如去饮嘢啦，咁佢就习惯。 其实你自己想出去玩咋？怕咩饮嘢？ 系啦，咁我就习惯啦。 我哋中意玩啦。 咁佢咧就去咗兰桂坊，咁佢就同我讲，即系我本身以为咧，我哋大家都系去一啲叫做即系清静啲嘅清吧饮嘢嘅啫。点知佢一手就拉咗我入去一啲即系跳舞 clubbing 嘅地方。咁、哦、你知我不嬲都灰姑娘噶嘛？ 你被逼嘅 系啦，你知我不嬲都灰姑娘，有翻屋企早瞓啊，咁样平时又唔饮酒啊，咁样系啦。 其实你一个早归嘅女孩啫，又唔好将自己比喻做灰姑娘，唔该啊。灰姑娘喺我心目中嘅地位系好唔同嘅，因为佢系玻璃鞋噶嘛，你有冇啊？ 有啊，系啦，咁之后咁我上到去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第一次去到呢啲地方，咁我突然间又即系饮下嘢嘅时候啦，咁我谂住听下呢个女仔朋友嘅哭诉，点知佢一去到嘅时候，我都唔够两分钟，有一班日本嘅男仔就围住咗我哋，咁言谈间咧之后就请你饮酒啊，一齐玩啦、啊，咁样跳舞啦、啊，咁好快地咧，有啲男仔咧就会即系揽下你条腰啊，锡下你个嘴啊，跟住咬下你耳仔，嗰啲真系好似少 flirt 嘅一啲动作。 嗰啲日本嘅男仔冇对你做啲咩举动啊嘛？呢个人少少，你不妨同我哋讲，我哋唔会爆出去嘅，你放心。 一啲我觉得可接受范围嘅举动嚟嘅，即系啱啱嗰啲揽揽啊， 确实你嗰时未醉嘅。 我真系好想调翻阵先，喺未讲耐之前，我想问下，如果你老公啫，佢同佢朋友话，哎呀佢失恋啊，跟住我本身去啲清吧度饮嘅啫，但系佢拉入去跳舞， 锡下嘴。 咁呢个时候咧，我当有啲女仔主动嚟揽下佢腰啊，仲有啲好社交礼仪嘅一啲嘅身体接触啫 ，OK。你 OK 嘅， 唔 OK， 死佬。 咁但系你嗰下你又觉得佢都接受范围以内， 接受到嘅系啦， 一定系首先啦嗱两样嘢，第一就系嗰啲日本男仔个样系唔差先嘅， 喂真系唔差喎，高质噶。 而第二我相信就系佢哋饮大咗啦，应该。如果唔系佢哋唔会做呢啲嘢。 同埋个场应该黑黑地，佢又唔系好睇到个样嗰啲啦。 应该系噶啦。 系啦，咁之后佢揽揽下嘅时候，突然间就有啲石嘅举动啦。咁之后咧，不停咁样饮酒，咁饮到我半醉嘅时候咧，我发觉自己有少少唔系好思路清晰啦，咁我就同我个女仔朋友讲：，喂，唔得啦，唔得啦，再饮咧，我就应该会出事嘅，我走先。但系咧，我嗰阵时 走先啊，你留低，我得啦。 喂，咁多仔仔，我梗留翻俾佢啦，系咪佢失恋、啊？系咪先？ 喂，你唔系咁好姊妹系嘛？咁危险嘅状况，你带埋佢走啦系嘛？ 系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即当面同佢讲，我话记得今晚嘅嘢，千祈唔好同我老公讲。虽然呢啲嘢， 你确定你老公今晚唔听？ 佢唔知嘅， 佢应该早瞓。 我哋好少人，点解得我哋三个？我老公点会知啫？你唔讲，我唔讲，佢唔知噶。 心谂呢啲系好声嘅， 系啊， 因为唔令开人哋听到， 掩耳盗铃。OK。 系啦，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即系晒咗介绍话，唉、哎，其实都系揽下石下，咁嚟到呢啲地方好正常咯，你惊咩咁？咁但系唔知点解，我就话唔好，你真系唔好，千祈唔好同我老公讲，系啦。咁虽然呢啲唔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啊，我自己认为，咁但系我都觉得打定底系稳阵啲嘅。 哇！我真系转头翻嚟要再讲呢一啲罪行，原来系一啲都唔严重嘅。咁转头翻嚟，你咩叫严重嘅罪行？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男同埋女嗰个把尺咧，有时候量度起嚟嘅时候，嗰个距离啊，嗰个嘅指标真系好唔同。即系原来咧揽下，甚至乎锡下呢一啲，都唔系一啲好严重嘅行为举动。 指标下， 唔系即系头先 所有女士嘅指 标。即系唔系我意思系话，当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好 casual 啫嘛。你去得嗰啲 clubbing 啊，饮下酒。正常不過嘅事，唔通唔攬唔錫咩？咁 你去到外國，你見到外國人都會錫下面豬仔。 咪咯，咁去茶餐廳食飯好過啦，飲茶好過啦，飲咩酒啫？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換轉 係老公咧， 老公出去假設係應酬咁先算啦，冇啊， 應酬喎、啊，為咗生計喎、 啊，唔係咯，我都係係唔得，佢話唔得就係。 嗱，因為點解我咁樣講咧？係因為我知道我老公咧。应该系把持性比较低啲，咁我自己咧个把持性高啲。嗱，你谂好似我啱啱休息前都讲啦，我知自己饮多咗开始唔掂嘅时候，我会主动咧走先。但我老公应该就唔会嘅。 你又知，你起码俾佢试一次先。嗱，佢走唔到，就之后就唔好再俾佢去啦。 你咦？你有冇听过不可一不可再？ 唔系我嗱，因为我就咩咧？我觉得你老公系绝世好男人。我重申一次，我谂住咧打块牌俾佢老公挂喺条颈嗰度，绝世好男人。呢五个字，咁我相信咧，佢就唔会有嗰个一啊，你明唔系不可一不可再，根本佢系一都不会啊， 系啊，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试一次，呢一个系一个社会实验， 可以试下，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点样咧？你应该俾埋钱佢去玩，睇下佢玩唔玩得成啦，玩唔成翻嚟嘅时候，你咪好好咁样服侍下佢咯，系咪先？咁啊，如果玩得成嘅话，咁你咪同佢讲话衰佬啊！咁啊，冇下次啦，知唔知啊？咁样样咯。 咁应该我俾钱佢去玩，跟住佢又俾钱我去玩，我哋各自玩。 哦， 系啦。 咁唔系佢俾钱你去玩，你又俾钱去玩，点解唔自己俾自己嗰份咧？如果系咁样样嘅话，点解要咁做咧？ 鼓励性咯，嗱，我鼓励你去玩。 哦， 系啦，咁你又鼓励我去玩，但大家一齐都唔可以有事。系啦，一齐翻到屋企我就要。 系，但系咁先，你嗰条准则嗰条线系点话？因为头先个问题就系咧。你出去玩呢就是可以揽又可以锡下我唔知锡边度啦。 但係嗱你諗下喎。唔係面珠啫面珠。 唔得 唔得 搞晒你嗰种。唔係锡面啫我都係。但係我觉得咁因为呢一把尺呢我相信男人身上的话呢唔好话面啊你唔好话手啊你掂到佢个衫咋即係咁啲掂下个手袖嗰粒瘤咋 哇你做咩啊你做乜嘢咁亲热啊我冇啊跟住咪喎我见到你掂个粒瘤喎都係粒瘤咋瘤都唔得即係嗰种嚟㗎嘛应该系我觉得你系去到嗰啲位喎照计有冇咁严格啊 咁就冇嘅即係我觉得如果轻轻搭一搭膊头啊揽下腰咁我觉得系 OK 嘅。 绝世好男人啊呢个陷阱嘅唔好信啊同你讲啊我打块牌嘅你先得我真系要。 进一步就唔可以啦㗎。 不过真系我成日都觉得呢你去到嗰啲位你发现咗之后你应对系点都系难嘅，即系我真系好想问啦。如果啊，你老公知道咗，你又即系啊跳舞啫啊，即系轻松 relax 啫， 系啦，饮下嘢啫。 咁佢系佢有掂到我条腰，系佢系有诶系咁样 high 到个块面，系佢个嘴嚟嘅，系少少啫，掂到系咁样 barely 掂到块面啫。但系我哋系清白噶，咁你点样同你老公解释咧？ 咁我就会同佢讲话，其实你谂下，人哋真系签单请你饮酒，咁你真系冇理由系啦，即系你请饮酒，咁你即系同人哋即系玩下倾下偈，我谂系一个即系礼貌地嘅回应，咁唔通话喂请你饮酒，饮完诶拜，唔见咁啊？ 即系原来呢一个系钱解决到嘅问题嚟嘅， 唔系呢一个系就系、是、呢、這个应该系解释为有人请饮酒咧就一定要饮嘅， 唔系同埋我想发现咧就系、是、话其实咧原来你即系、啊、想。接近啊，即系接触到 Abby 好简单嘅啫， 即係我相信少少心意呢，你願意係奉上嘅話，即係無論係請佢飲飲食食又好啊，或者係一啲可能佢日常生活需要嘅一啲嘅日用品啊，即係手袋啊。 喂咪先，我釐清返先，呢啲係固然緊要嘅。但係我想講嗰一晚點解會即係接受佢哋嘅即係請飲酒呢，係因為我同我另一個女性朋友一齊，咁佢呢就失戀，咁佢就好想即係瘋狂地醉一醉咁樣啦。咁咁啱有班仔仔話，请你饮酒，然之后我都未嚟得切答佢 yes or no 嘅时候呢，我个女仔朋友就 ok 五个 shot 咁样。咁我心谂吓，咁你答应咗，咁摆喺你面前，咁你有冇理由唔饮啦？咁我真係勉为其难饮一杯咁样，之后同佢倾下偈咁样咯。所以老公冇嘢噶，系啊，唔放心。 我觉得呢个一个好好嘅活生生例子，即係当你呢睇到点样去辩解啊，即係真係如果你老公当面同你对质嘅时候，你解释俾我听，你话喂，咁我朋友失恋啊嘛， 系啊，即系有惨喎。 咁我真係觉得好得意啦。即係如果同样地啊，你老公用呢一个个所谓嘅理由去同你解释，哇，唔系啊，嗰几个性感尤物行到过嚟就话饮五杯 shot 啦，我俾钱喎，咁样样。而我隔篱嗰个男仔朋友即刻二话不说就即刻饮咗，咁我冇办法啦，骑虎难下咁样样。咁跟住如果假设嗰个剧情发展就话，佢哋话转场去第二度玩啊，去酒店开 P 咁话，咁跟唔跟咁样样？咁你觉得你老公又唔应该跟噶咯？ 咁我会介绍个地方俾佢。其实你冇睇电视剧集啊，通常啲兄弟饮酒咧都系喺球场嘅，系啦，你可以去球场又唔使消费，系咪先？又坐几耐都得。 哇！今晚可以印证一样嘢， 系点样咧 ？Abby 系只许州官放火， 而不许乜嘢？我想听埋一句，而不许平民乜嘢咧？ 留翻少少俾听众自己思考啦。 系话我希望咧啊，绝世好男人今晚呢一集听咗之后咧吓， 应该唔会听噶啦，拜拜。 系唔好太紧张啊吓，呢一啲啊，我哋节目效果嚟嘅啫。 翻去佢就准备咗条藤条迎接。 节目效果嚟嘅啫，节目效果嚟嘅啫。 换咗锁应该。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